马半身，人情深浅我怎能不知，这是男儿立当以身许过，哪里还顾得许多。 参见将军夫人。 陈将军如此匆忙，莫非新军招募有甚事端？ 三千军士聚义到奔齐。啊，将军，实在听人言道，请前去投军，大臣特来相劝， 确实为我 将军呐。如今七十门中一脉单传，倘若疆场之上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断了其家后代相焉？到那时，将军怎对得起七十门中历代列祖列宗？将军常年征战，伤病在身，老来哪顾堂前侍奉？将军此事万万使不得。 陈将军呐，征途艰险，机关焉能不清，沙场无情，其谋怎会不明？只是你们放眼望去，我这帐下三千兵将，哪个不是爹娘所养，父母所生？我疼娇儿，谁疼苍生？我护娇儿，谁护大？ 娘，我练兵去了。

趁机参他一本，管教他习继光遂色难逃。 将军，你的枪法越发的精准。 斩了。 速速呈让。 继续曹仁。 Yeah.